唔好同我讲只 game 有几好玩 ，cosplay 几多狗功，电影有几深奥，艺康两个字，虚伪方言，真嘅嘢冇人理，假嘅先有人听噶嘛，系咪咁话？逢星期三9:30至10:30，我系蝎子王，城寨见。 咁啊 ，Jo 啦 ，Jo 好似冇乜感情史啦，一個好寂寞的女強人啦， 好慘， 好慘，係靚女嘅係慘咯。啊，仲有咩咧？呢輪頭先講過啦，有女冇得食，有工冇得 quit， 有假冇得放，仲唔夠咩？ 好犯賤啦，佢嘅人， 仲要中意咗一個 得不到的女人啦， 係啦， 簡直沉船啦呢個， 係沉船啦， 仲要可能硬係 feel 到嗰個女人都中意佢喎， 係啊， 最衰係呢樣嘢。 Ada 都慘㗎，我覺得 Ada 係咧因為我哋今日都講過呢個問題，究竟佢係 work for 邊個？ 好神秘， 嗱好神秘， 好神秘。 嗱，其實第一集裡面唔知第二集啲 file 咧已經提過 Ada 呢個角色㗎啦，喺啲 file 裡面，咁第二集終於出場啦。其實 Ada 唔係叫 Ada 喎，你知唔知？ Ada 只是一個代號嚟嘅咋， 收皮機一出現嗰個名 字，係啦，咁喺二嗰度照用翻啦，嚟坤，就算佢又話入面有男朋友喺度做，都係一個幌子。 哦，係嗰個係假嘅。 係啦，咁咧 ，Ada 其實唔係叫 Ada， 真名係冇人知嘅 ，Ada 嗰個係代號嚟嘅啫。咁喺收皮機三你爆機咗之後咧，其實有啲秘密 file 睇嘅，有一集咧就係 Ada 話著好少有啊，好唔性感著條牛仔褲喺屋企就話，從今日開始咧，我就唔會再用 Ada 呢個名啦。 係咪 show 嗰條疤痕出嚟？ 係啦係啦係啦，講就咁講，到而家就 keep 住有翻，因為導演叫佢繼續呢個名啦。咁你睇其實佢都越嚟越大啦。 係啊， 咁咧其實佢睇得上眼嘅男人真係唔好多個，可能真係睇中 Leon 嘅，或者咁講啦，佢再唔弱即弱嚟咁樣引下 Leon 咧。啲人咁好女人，即係咁好兩樣咧，分分鐘可能移情別戀嘅喎。係，係嘛？ 你睇次次見到 Leon 受襲嘅時候咧，都係 Ada 喺後邊救佢。 係啊， 佢又唔捨得佢死喎。係 啊， 即係證明佢對佢係有啲嘢嘅。 同埋你仲有個花名啊，同呢樣嘢叫做火箭炮女王。 啊， 係啊，因為成日掉得太多火箭炮落去，救緊 Leon。 冇錯， 咁 Leon 都慘嘅。Leon 咧喺強國裏面有個代號㗎，叫三光啊。 點解咧？ 唔知唔知佢揸親啲膠東具都爆死啊，死光啊，又唔知咩死光啊，唔知咩死光咁，即係咩都死曬啊！側邊啲嘢揸車又揸乜炒乜嘅嗰種。咁其實喺強國裏面有個代號嘅，叫做三光，即係叫李三光。 哦，咁樣。 係啊係啊，好得意喎！我都係查翻先。其實係有個 fans 同我講嘅，佢話你扮三光扮得好好啊，邊個三光啊，大佬？咁佢話三光其實係 Leon 喺強國裏面一個代號嚟嘅。 正 咩 咁 樣？原來咁樣。 係啦，係啦。咁啊 ，Pierce 咧更加唔使講啦 ，Pierce 一個慘嘅角色啦 ，Clear 都係慘啦， 邊個啊 ？Clear 係 人氣又低啦， 啲男仔又唔中意佢啦， 又唔中意佢啦，啊 Jessica 都慘喎，慘係在咩咧？佢俾啲女性朋友咧 杯葛， 我想問點解女性嚟講咁唔中意 Jessica 呢角色咧？ 其實我真係好唔中意佢嘅，因為咧一睇就知道佢係嗰啲 姣婆。 姣都唔緊要，硬係覺得佢係嗰啲好中意講是非嗰啲女仔，即係好 bitch。 即係宮廷劇入面嗰啲。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我係一個良家婦女，譬如佢同 Claire 如果同一班嘅同學女咧，我覺得 Claire 會比佢恰嘅，咁我就會覺得呢啲女仔都係冇心交咯。但係佢哋就中意黐住啲男仔咯，咁就好似佢喺入邊咁樣咯。 黐住 Chris 啦。 但係有啲危險嘅氣息，所以點解阿 Chris 係 partner 嘅？ 係，我想問下阿。P.S. 點解你咁中意 Jessica 咧？ 我諗都係關個形象事嘅嘢， 性感 啊，齋睇樣嘅。 係啊，性格嗰啲我唔理噶。 哇！ 果然 係。即係你睇下佢三套衫咧，都殺死人咯。嗱，我已經中咗兩套啦。 係。 佢喺度前面一路不就係人都潛嗰啲通殺嗰啲，一嚟就啪啪啪啪殺殺。即係你諗下調翻轉，點解好地地潛咗一局 A 會剪咗一邊？ 係啊。係嗱，呢個係重點。 因為 Capcom 嘅設定真係。好反智 啊！係咯， 點解潛水服會係配高踭鞋咧？ 係啦，係啦， 呢個點解要咁樣做？ 而 B 個雪地裝，佢都係著高踭鞋，著高踭鞋去行山係趾絲啊， 趾絲 係啊！我留意得好透徹啦，嗰 樣係男人啊嘛， 係啊，即係我就望緊阿 Chris 嗰啲呢啲嘅時候，你哋原來望緊嗰個趾絲咯喺度。 所以其實係大小通嘅㗎，啲商業上嚟講。 仲有阿斯啦，呢個真係呢個真係殺死小弟啦。其實小弟係一個好中意軍服嘅角色，我自己都影咗好多套。咁佢嗰套 FBC 嗰套咧，其實都殺死唔殺死小弟，因為嗰套雖然好唔 make sense 啊，我哋為講而講啊，因為其實嗰套好德國風味 嘅，係啊，嗰啲帽啊， 係啦，同埋嗰套衫，但係其實一個美國嘅組織嚟嘅，但美國組織咧仲要即係用啲咁老土，即係嗰陣我覺得係二戰嗰種嘅 style 衫，同埋攬下納粹咁嘅寫住 FBC 個臂章， 佢個臂章係啊， 係 係一睇就知。 一睇就知人衰人 啊！係啦，兩樣都啱嘅，一種係一定係好型，一種咁型嘅一定係衰人， 係一定係奸嘅， 好慘嘅，係啦。嗱，我哋講到究竟 Ada 究竟為邊個服務啦？因為頭先講過呢個係我自己拗過的。一開始你就間諜為 who 先 ？OK， 咁咧其實一開始佢為 Wesker 服務， 係嘛？咪即係 Umbrella？ 你可以咁講，但係佢係 freelance 嘅。 係係係，我都覺得佢 像 一個 freelance 咯。係間諜嚟嘅，即係係啦。咁啊記唔記得咧？有隻射擊 game， 我唔知係咩 chronicle 啊，有兩個 chronicle。其實有講過佢係點樣逃出去Raccoon City 嘅。嗰度有講過佢點樣喺邊度攞一支 grappling gun，即係你嗰支戳隻手都唔會甩架嗰支。 嗰啲出完喺個城度。 Raccoon City 啊。唔係城度攞，即係喺入面有交代過佢點樣有嗰支嘢。 哦 ，OK。係 啦，係啦，係佢同阿Wesker 講咗要做啲咩嘢之後，喺隔離就攞咗個道具嘅。 了解。 係啦。 原來係咁。 係啦，但係 Wesker 死咗喺五，佢死咗啊嘛。係。喺佢 Ada 嘅自己檔案裏面都寫過嘅。Wesker 呢個人死咗啦，我又唔覺得難過嘅，不過有啲惆悵啊，即係佢咁睇啊，因為佢係話曬共過事咁。但係咧，佢真正嚟講咧，係唔知道佢嘅組織係邊個，因為咧啲人逐個對白咁 check， 佢咪打電話 啊 嘛。咁樣好似唔知邊個俾 job 俾佢做啊嘛。咁之後其實 A 佢一係有個接頭人啦 ，B 可能佢有個組織啦，但係個組織咧從來未見過面嘅喎。我覺得這個呢真的牽涉到好像那些神秘組織，因為它入面有兩個，如果看回六的話其實有兩三派奸角的嘛，一派就是生化危機的 Umbrella， 就很想拿這些賣出去當軍事武器來賣錢，另外一班就是比較瘋狂一點，就是假的 Ada， 是那個 Kara， 那個名叫 New Umbrella 就想世界混亂啊，這樣搞蕩搞亂咯。其實你睇出 Ada 佢自己本身個立場，佢都唔係好想個世界混亂嘅。 其實佢好似係為自己咯嗰次，因為佢知道咗一個同佢一樣樣嘅人喺度搞爭。 女性復仇。 冇錯，佢覺得我唔可以攞我個樣喺出面做壞事嘅咁樣咯。我覺得佢有少少係喺 Six 嗰度咧，佢就可能係 work for herself 咯，覺得佢自己係咯，係自己嘅老細咯。我覺得佢比較。 咁即係話背後個組織其實出咗咁多即係生化危機入面咧，都冇講過佢後面係啲，因為同埋佢連佢個咩名都唔知，同埋咧佢好識講嘢㗎，次次咧你乜嗱，通常情侶拍拖咧，誒、哎、好掛住你啊，唔好走咁樣，你睇佢用呢樣講最多係咩？你喺呢度做咩啊？你點解喺度㗎？ 都問題嘅全部 係啦，然後次就問，喂，咁你而家講得你咩名啊？即係講得你呢度係做啲咩名啊？咁咧啊呢、這個識得耍太極嘅呢個時候話，時間啱先講啦，下次先講啦，不用啦。然後啊，呢、這個就一個問號，好慘。 好慘啊！ 係啊，咁同埋佢咁樣，如果睇到 damnation 裏面，其實佢同美國政府係落過刁嘅 Ada。因為咧嗰陣時佢假冒 BSA 啊嘛，記得喺個東歐政府度。咁之後咧，佢就話有人通緝佢啦，唔知邊個同佢講啦，就話咁啊我同你做個 deal 咯，呢個 record 冇咗抹咗去都得嘅，咁你幫你做啲嘢。哇！如果件事 deal 啦，咁即係話其實 Ada 係為美國政府服務過，或者將會係有可能 睇呢個軌跡就似嘅。 係啦，咁作嗱由呢點再推論落去嘅話，咁即係話成件事咧就唔係話就係 Umbrella。搞的局或者其他嗰啲瘋狂人喎，咩 New Umbrella 啊、Tricell 啊嗰啲，即係美國都有份搞喎。即係成呢個影射咗911嘅咯，成件事如果你咁睇拆出嚟嘅話，係嘛？因為佢後面好多組織咧，都強烈咁有呢個影射嘅。其實喺角色度咧，我哋喺入面嗰啲組織咧，可以略略講講嘅。因為除咗 Star 同 RPD， 即係我哋呢兩個最多人知嘅之外咧，到到後面咧開始失控。很多組織咧，我為啲玩家都唔記得。 冇印象啊， 冇印象啊， 好難記啦。之後 就例如 BSAA 啦，咁呢個咧其實係唔止一個分部嘅， 係啦， 係啦， 全球都有嘅， 有八個分部嘅， 係啦， 南美、北美兩個，非洲有兩個，歐洲係總部一個，亞洲一個。Oceania 即係澳洲啊嗰啲咩一個，另外有一個係唔記得咗喺邊度，係啦。咁你睇翻呢個組織咧，理論上咧係由一班曾經受過呢啲襲擊嘅人咧加埋啊，好似香港咁啦，香港冇得賣假藥噶嘛，而家啲藥房啊咩斬嗰啲旅遊，即係斬嗰啲叫咩啊？斬嗰啲自由行嗰啲咁。 係。 咁為咗影響佢哋，因為影響佢業界嘅聲譽咧，業界就擺一筆錢俾佢哋，即係啲藥廠啊。即係如果 umbrella 咁，啲人咪以為我哋全世界啲藥廠都係商人嚟嘅。咁有一班藥廠咧，就俾啲資金俾你哋開壇咁嘅嘢，去負責對付嗰啲 BOW 啦，即係嗰啲生化武器啦。而呢隊人咧，又係由聯合國管嘅。 哦，咁樣 都係好似僱傭兵咁嘅。 即 係係啦，都僱傭兵就唔係，即係當然佢哋都有受薪啦，但係佢哋隸屬聯合國嘅咯，咁都算係半個政府嘅，佢叫 NGO。Okay. NGO， 咁、okay. 另外有個好相似嘅就係咧 Rebecca 啦，啊 sorry， 剛才我成日都講 Rebecca，Jessica 咧太掛住佢 ，Jessica 同埋 Parker 咧，即係 Revelation 裡面頭先問嗰個軍防， 係係， 嗰就係 FBC，FBC， 嗰個就係美國開又對付生化武器一個組織嚟嘅，其實係同 BSA overlap 咗一開始，咁咧原本都係講衰人嚟㗎啦，其實件事都係好開始講少政治嘅，就係陰謀就係、是。美國怕什麼呢？我做這壇事呢，那人給我們的權力不夠，或者民眾覺得整件事未夠嚴重主，為了鞏固自己 FBC 的勢力，就作一堆這樣的生化危機事件出來，就令到世界覺得很恐怖，導致到要去當民眾覺得哇好恐怖啊，我要 FBC， 咁 FBC 猛好似好英雄嘅形象出現咯。 原來 其實都好陰森， 好政治咯呢樣。 好政治嘅，咁雖然 FBC 冇咗啦，因為最尾俾 BSA 搞掂咗啦，嗰就係 Revelation 嘅故仔嚟嘅，係啦。咁啊，佢哋做嗰壇嘢就係 Telegram 啊，即係嗰個喺中東咧嘅一個城市咧，啊咁啊發生生化危機，咁啊 FBC 就話焗住用太陽能嘅炮射佢，嗰件事嚟。咁 FBC 冇咗啦嘛，咁美國政府又你知美國政府不嬲都啲嘢都想自己立嚟做，做大佬噶啦，唔中意 BSA 噶啦，咁又揾咗小弟我啦，就揾咗 Leon 啦，就要整翻個我唔要俾人 lead 啦，我直接就係隸屬政府嘅，咁因為又有關係嘅問題咧，咁我同政府熟咧，就政府就。剛才我接了個任務，所以就 cut 了總統電話先。因為他說不講得 DSO 的東 西。那我們暫時 stop 這個 topic 先。 不是照爆照到 埋， 我想趁機不做的，我都想著。 是次次都這樣講的，次次都是 叫做。對，還有這個總統，我的朋友已經死了在錄裡面。就是因為，那些人經常怪 Leon 又說他親手殺死了總統。總統在飛機上已經中了這個感染了。係啦，咁頭先講到 DSO 啦，再爆多少料啦，咁就隸屬咗啦，即係直接由呢個總統去 in charge Leon 去交代，即係 Leon 去做，咁啊，我覺得 Leon 都算叻仔喎， 好叻啊， 事業型啊，啱曬你個 type 啊，有一個菜鳥刑警，到而家嚇可以自己開一個組織咁， 直升機咁升， 係啊，咁啊嗱，大部分官方即係嗰啲所謂反生化危機嘅組織咧。都係我諗係四之後先有，係啊，咁啊做到都越嚟越多到觀眾都差唔多唔記得。頭先我略略簡介，可能觀眾先勾得起個影像。係啊，如果唔係都可能唔好記得。但如果你真係要好記得嘅話，你可以去睇咧，你打翻 Revelation 2嘅時候咧，你買啲 custom 買你買有嗰啲改裝部件嘅一個槍盒咁樣，有佢哋唔同嘅部隊咧，有佢唔同嘅特性嘅零件。 有個名字，有個曲在前面的。 是啊，那你如果明白了，你其實哦，原來屬於那些部隊的，就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我爆到 level 992現在才知道。 啊，是啊。 level 992， 應該很多人都像我這樣，打到很久都不知道那些字 是怎麼解釋。啊，你說起 level 992，我忘記了一件事，我還是喜歡哼的。 係 啊，呢啲坑㗎， 好冷門啊。係 啊， 我呢行你中意嘅。係 啊，我唔記得講。 解釋下，不如 解釋下。 係咯，講下點解你中意啲咁偏門嘅歌？ 因為咧，我細個咧嗰陣時，因為即係網都未有得上啦嗰陣時。咁冇乜資訊咧，好局限嘅。咁我成日認住咧，所謂嘅特種部隊咧，就係嗰種咧身份神秘啊，死又死唔去啊，又見唔到樣啊。 一定帶豬嘴嘅。 一定要帶豬嘴嘅，係啦。所以咧，你唔可以用呢個閃光彈，或者唔可以用呢個毒霧啊、毒氣咧嚟陰佢。 冇用嘅。 咁咧呢一種咁嘅打不死嘅形態咧，就喺我身邊深入民心啦。係 啊。 咁同埋咧，佢係臨尾先出嘅，即係話呢啲係隱藏角色啦。咁啊，好合乎我呢種中意神秘嘢嗰種感覺。 啱啊，同埋《生化危機二》嗰陣時，中間亨去攞 G 病毒嘅時候，嗰段片都好精彩啊！ 啊，係啊，係啊， 嗰段片真係 拍得算象徵度高。 唔錯啦，以嗰陣時 CG 嚟講，嗰啲分 強行攻入啦， 係啊，冇錯， 係啊。咁到最後啦，到呢一兩年啊，呢幾年出咗呢啲亨喎。 嗯， 我覺得點解中意佢，因為佢有重口。即係點解一個女特種都可以唔著褲嘅？ 係啦，著咗 露腿俾咧，露腿腿啊，係啦， 隨時俾人咬喎呢啲。 咪係咯，即係我心諗，係啦，好恐怖。但即係我覺得佢因為識友噶嘛，唔係我哋真係打 mission 噶嘛。 咁個係啦。 咁但係我咧呢啲啊設計咁奇特嘅角色，咁梗係要中意下啦。今日好慘佢，今日小弟都盡自己嘅綿力都 cos 咗啦呢兩個。係啦，咁其實我最中意嘅角色都 cos 咗嘅，其實都係啊，咁係仲有啲未 cos 嘅啫，咁就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佢、所以就呢、這個就係我中意嘅原因咯，嗰兩個夠神秘啊， 神秘感 係啦， 唔見樣嘅， 唔係實質嘅要 係啦， 要實質。 同埋佢到而家你都唔知道坑係邊個啊嘛，雖然有一集裡面露過佢個除面具個樣，就一下一。 男定女先？ 男 嚟嘅， 男嚟嘅，係啦。 會呢啲坑都係男人嚟嘅， 好難講咧， 好難講。 偽娘嚟喎，可能 係啊，哇，係啊，仲好係啦。咁嗱，佢樣就最神秘嘅。但係講到最神秘，其實仲有一個係更加神秘嘅。其實小弟之後都會再 cos 嘅，神秘中嘅神秘。 邊個咧？ 唔係 豆腐， 竟然唔係豆腐。 就如果大家有打呢個 Operation Raccoon City 裡面咧。咁有一個角色咧，就係、是、最尾先可以鑿到出嚟用，就叫 Long Wolf。 完全唔識啊呢、這個， 我都冇玩到喎嗰只。 係一個紅色嘅特種部隊嚟嘅，個樣咧就同阿亨有啲似，但係唔同。因為設定上面咧，佢係一個直升機師嚟。佢係傳奇嘅直升機師，屬於呢個 USS 嘅。USS 係呢個 Umbrella Security Service， 亦都係亨同埋 Operation Raccoon City 裡面嗰扎人隸屬嘅部隊嚟嘅。係啦。咁問人點解咁神秘？啲人話喂，從來未出現過，冇 background 咁，彈咗個新角色出嚟。但外國有啲 fans 咧，你只有為拗而拗咧，佢就話唔係啊，已經出現過㗎啦。Long Wolf 只係一個朵嚟㗎咋，佢之前咧仲有另外一個朵㗎，就叫 Lighthawk。Lighthawk 係邊個咧？就係打第四生還者裡面咧，或者一開始咧，不斷同阿亨講電話。 通常經 坑嗰個 Lighthawk 嚟嘅， 冇樣嘅， 冇樣嘅，因為咧佢都，但係佢有名嘅喎，因為你打第四生還，第四生還者爆咗機之後咧，咪出嗰啲 ending 嘅，佢啲對白咧有字幕㗎，係，咁咧佢講就話個直升機個機上嚟講，喂又係得你一個生還， 哦咁樣， 咁嘅，然後嗰個人咧前面嗰只叫 Lighthawk， 咁啲人咁佢係直升機師啊嘛，咁啲人就將呢兩件事。楞埋一齊啦，會唔會佢就係 Long Wolf 咧？ 但係其實因為喺我認知中，每一代嘅 Biohazard 揸親直升機嘅係喺你認識佢個樣之前，佢已經係 死咗啦。係啦， 所以包括六代啦，你哋又如果係 Revelation 2，咪有一個Claire 好似同事咁嘅，個樣唔係幾帥嘅，咁但係亦都係撞 身啊嘛， 係咯撞身， 所以佢哋嗰隊人 USS 都係我中意嗰隊人，即係 Umbrella 嗰隊戴面具咧都係好正。咁頭先講 USS 啦，其實 Umbrella 有兩隊嘅。USS 咧就係我哋做啲喇喳嘢嘅，做啲 Black Ops 嘅，毀屍滅跡嘅，所以先出到 Operation Raccoon City 嘅嗰隊更加荒謬嘅嗰隊特種部隊， 睇個樣咧知道一定係衰人啊！ 係啦，咁 Carlos 嗰隊咧應該就叫 UCBS， 有冇記錯？可能我 好似係 錯咗，可能我讀錯咁樣， 好似係 係啦。 而嗰隊就真係僱傭兵啦，好似 嗰隻僱傭兵嚟，嗰隊就係做門面嘢嘅，就係話發生生化危機啦。咁 Umbrella 咧，因為差唔多，其實咧成個 Raccoon City 咧，都係佢俾錢起嘅，差唔多。係啦，所以點解先嗰啲警局裏面咁多關係啊？個警局局長又係佢啲人啊 ，Wesker 又係佢啲人啊，就係咁嘅關係嚟嘅。係啊，所以點解地底城可以通到去咁多地底嗰啲秘密設施啊嗰啲？係啦，咁咧就Umbrella 一開始就想冚呢件事嘅，同埋要扮自己係正義嘅，就派一隊係救市民。 嗯 呢個係表面嗰陣，暗地裏就派一陣 USS， 應該係 Wolfpack， 我都冇記錯。 係， 即係嗰隊由一個女性嘅特種部隊 lead 嘅嗰隊特種部隊咧， okay. 就係即係Operation Raccoon City 裡面嗰隊，就去做啲毀屍滅跡啦。 Oh, 我唔可以俾啲傳媒知道Umbrella 係有份做嘅。 啊，大財主嚟嘅因為。 係啦，而且我見到呢兩個差佬咧想逃走，即係Clear 同埋Leon， 所以你哋第二個派我哋任務就係要懟冧 Leon。 哦，原來係咁。 成日估就係咁去嘅，但係亦都係因為實在呢個僱主太過衰嘅關係啦，呢個唔可以講粗口嘅關係係啦。咁咧嗰班 USS 咧就唔係即係唔係 USS， 即係嗰班特種部隊咧就決定唔 do， 調翻轉要懟翻 Umbrella 轉頭。 哦，原來係咁。 都係古仔設定嚟嘅，結局嚟嘅，你可以揀幫或者唔幫。嗰段 ending 就係話幫嘅話咧，你就要即係如果你幫 Umbrella 做嘢咧， mm-hmm. 你就要打 Leon，、射死 Leon 咧先可以去 ending 啦。又或者唔係，我要決定同呢個僱主反目。 哦，打 Umbrella 有分歧點嘅。係 啦，係啦，你就幫 Leon 去打另外嗰兩個， mm-hmm. 因為佢喺 game 裏面就四人一隊嘅。 嗯， 最尾就分咗兩隊，係啦，一個就負責，唔係 sorry， 一個就同意。 嗯。 覆卓 Umbrella 反目成仇，一個就唔係都要同翻，所以你隊友同隊爭都要打。 哦，原來咁。 所以其實咧 ，Umbrella 嘅 Operation Raccoon City 同埋 Outbreak 咧，係好多我覺得係滄海遺珠嚟嘅。 好緊要喎、 啊！係啊，因為我做咗呢個節目啦，我都問下啲網友同 fans 啦，我其實你最中意嘅生化危機係啲乜嘢㗎？其實佢哋都話咧係好中意呢兩套咯。我就話竟然啊咁 啱嘅，其實即係任何一啲嘅一啲喪屍末日嘅故事啦，咁你當你爆發點嘅時候咧，其實係最精彩嘅。 係啊， 咁如果唔係而家 Walking Dead 都唔使拍前傳啦。 係啊係啊 係 啊，同埋你覺唔覺咧，即係先係最係現代同咧最適合求生啊嘛。 啱啊， 即係求生就係、是、你睇下嗰度特種部隊，你雖然話 so call 嚇武器好精良啊，人好勁嘅，人完全唔勁啊，嗰班人荒謬啊。 嗯 咁係啊，咁但係就你勁極都好，都係嗰幾丁友，周圍成個喪屍城裏面咧，其實同而家去 Halloween 嗰啲 Ocean Park 嗰啲係冇分別，你面對唔到咁多， 係啊， 所以個危機感，我覺得係還原翻生化危機佢想表達嘅嗰樣嘢， 嗰 種求生，同埋 Outbreak 係啲手無寸鐵嘅平民，根本都唔係軍人。 係啦， 嗰啲咩水喉匠啊， 消防員啊， 消防員 bartender 啊 ，sec 啊，記者啊，學生啊，差佬啊嗰啲，咁一班人喺焗住喺嗰個情況之下，咁你點咧？ 嗯，好現實咯， 好現實，所以啲人話呢啲先係生化危機咯， 個代入感會好高咯，係 啊，係啊，所以就呢度我哋差唔多第三節想講咧，究竟其實我覺得生化危機分咗兩三段時期。即係三上真司嗰段啦，沒有三上真司嗰段啦，同埋失控了的近代啦。咁我哋 part three 翻嚟再講。 好， 喺開講生化危機講到第四 part 都係第一次出到第四 part， 太多嘢 講啦，同埋太多童年回憶啊。嗱，我頭先講埋點解失控啦，童年回憶就係咧，啲人覺得咧喺三之前咧，嗰就係三上真司嘅時期。到四開始啦，四咧通。雖然三上真司都有份參與，但佢係一個好唔願意嘅情況下焗做呢個 job， 即係佢係 Leon 嚟嘅，係啦係啦。咁到去六啦，即係呢段時期睇係一個共通點噶嘛，動作啊、action 啊，全部人都係嗰啲超人嚟嘅， 係好犀利。 係啊 ，Ada 啲體術啊，Chris 嗰個一拳之類打，咁樣掃咗幾個喪屍嗰啲權力啊， 神拳啦、 啊，神拳啊，仲有呢個 Leon 嘅唔知無敵嘅格鬥技啊，即係嗰啲體術啊嗰啲啦，搞到我哋 cosplay 好難做，即係我哋點還原咧？係嘛，隻手咁樣挫水好甩教噶嘛， 好犀利！但係幫我啲 pose 擺咯， 係咯 ，pose 擺型好多嘅，係啦。咁到就係有個叫新嘅呢、這個生化危機時期，我覺得係咩咧？ 我覺得是由 Operation Raccoon City 開始，他想開一條新路， 玩法都不同完全。 係啦 ，online 啦，小隊啦， 射擊啦， 射擊啦，同埋而家你講嘅嗰個 Umbrella Corps，即係而家新嗰、那個。 係 我有咁嘅主觀嘅諗法，我覺得呢個應該係 Operation Raccoon City 二呢條橋 cancel 咗唔出。而轉咗出呢、這個 啊，有咁嘅可能，其實好似咯。 係啊，因為喺外國裏面咧，其實外國嘅巴士嘅玩家係中意呢一種嘅，又或者喺歐美嚟講，佢哋中意玩 online game 多過亞洲人。咁佢 buy 好，咁就應承過佢出二嘅。咁我懷疑因為唔知咩關係啦，可能係古仔裏面唔得，或者可能重出有啲人覺得悶啊。咁就想試下可唔可以扮 Call of Duty 嗰種咧？係，純粹真係為咗爽射為主 嘅，個爽快感啦。 係啦，但係我係失望嘅，我覺得你 fans 一定失望， 失望㗎，都失望，係啊， 係啊， 即係好親切感。 其實你可以點解講翻點解失望？其實你如果嗰日 game 你唔話俾人聽係生化危機，其實都冇人知道係生化危機嚟嘅。 係喎， 好同意，非常之同意。 同埋我覺得係冇誠意咗啊！喺咪你睇翻Operation Raccoon City 點解咁好咧？就係話佢有個故仔俾你，然後你又先即係將個小隊嘅戰鬥模式擺佢 make sense 啊嘛。我睇故仔都幾好睇，佢哋毀屍滅跡，我唔錯。但係而家連故仔咧都剔走埋啦。總之你哋兩隊人喺度 打啦， 打啦， 係啊，冇乜意思咯。我覺得 係咯，你擺個 Umbrella 嘅章就話係 Umbrella 嘅特種部隊打啦。但我覺得即係。是失望的，我覺得這個是所以啦，才有近期的炒冷飯之作。 是啊， 那個我都覺得期待的。 其實炒冷飯都不是什麼新東西來的， 炒了幾次，炒了第二次的了， 炒真的炒了第二次， 是啊，飯團來的那些 是啊， 是啊，但我特別有些新元素進去的，就譬如說Rebecca 都被人洗了腦了，好慘，是啊，那就跟 Wesker 一起了，但是你話如果四至六嗰度，其實我都已經失望了。就嗰陣時，我都承認喺嗰陣時開始，我已經冇再玩曬成套，是因為就睇人哋玩啊， 已經冇乜心機， 已經冇乜心機玩啦。係啊，我係嗰種死舊派嚟嘅，係中意三之前嗰一種，又或者 Operation Raccoon City， 我都係。 但你咧，你嘅接受到咧？ 其實我去到一二三，去到四，我 OK 嘅，我都打爆咗三至四次嘅，其實四，因為有 Ada 嘛，咁同埋有啲，我覺得其實我有啲失望嘅，四開始就係頭先有提過啦，就係、是。啲喪屍突然間不再喪屍，好有智慧咯。係啊，佢哋會識得都用腦諗咯，咁啊冇嗰個恐怖感喎。似打緊人咁樣咯，嗬。咁但係去到五咧，我係最失望嘅。 絕對 係。五係真係我玩咗一次咧，我係我諗係咁多隻，我平均都會打爆兩次或以上，係得五咧就係玩一次嘅啫。 五我直情玩咗唔知五分一都冇啊，連買嗰隻 game 啊。 因為我覺得太過分啦！你生化危機咧，你最好玩啲咩咧？我係咁嘅，我好中意遊走噶，即係我睇下嗰啲，即係逐個掣撳曬，睇下嗰啲出啲咩 description 啊， 中意 explore 係啦，睇 file 啊嗰啲。喺五裏面你係冇咁嘅時間，因為全部都係琴琴聲㗎， 冇錯， 又要計時啊，啲人圍住曬，我覺得成件事有種好似趕狗咁啊，好似係 啊，同埋好似套荷里活嗰啲 movie 轉咗做一隻 game 咁， 恐怖 係啊，咁五係失望啦。 同埋咧，最多嗰種我哋以前覺得最 typical 嘅元素咧冇曬，第一可能等啲觀眾唔記得啦，佢用打字機嚟 save 㗎。係嘛？已經冇嗰種 冇咗啦， 仲要拎條麥帶先 save 到啊！ 係啦，唔係你仲 save 咩？你仲要 save 唔 save？ 唔 save 咪高分啲， 係啊， 咁樣面計分噶嘛。然後你啊，你嗰種人生交叉點啊？唔係喎，我唔 save 你，重新再嚟過啊！你自己諗啦，你嗰種掙扎感係有嘅 ，save 嘅次數有限制啦，同埋開門嗰下係經典嚟噶嘛，就。咁佢其實牽涉到、你可以解釋 下。係啊，因為其實開門呢一下咧，牽涉到三上真司咧，佢未做生化危機之前咧，其實佢都喺 Capcom 入邊做緊另外一隻作品嘅一個員工嚟嘅。咁嗰隻作品咧，就其實係生化危機嘅參考之作嚟嘅。嗰隻作品就係叫 Sweet Home 啦。 哦。 1989年都係 Capcom 嘅作品。咁其實個劇情咧，其實係生化危機一參考咗 Sweet Home 嘅劇情嘅。都是講一班探險人員入到一間大屋入邊咧，去遇到唔同嘅怪物啦。而當中開門嘅動作咧，就係、是、當年紅白機 Sweet Home 嘅 game 啲過場畫面嚟嘅。係啊，咁所以就三上就將呢一個 concept 放咗落去生化危機度， 同埋可以充分地咧彌補翻咧個硬件嘅 limitation。 係啊，要撈啊， 要撈房㗎。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 即係我雖然而家咧都做到嚇好順咁樣個 map 啦，我覺得如果加翻開房咧，係真係唔同啲嘅。要吸，你要等啊嘛，哇點啊究竟？ 有啲驚咯，你會 imagine 到底會有啲咩衝出嚟咧咁樣。 而係會陰你嘅，咁有幾次喺浴室開簾又會啦，喺差館開又會，同埋二係難啲，日日係有時你啲火有次話係五六隻同一時間咁樣衝埋嚟㗎。 嗯， 係記唔記得？喺差館報案室嗰度附近，我記得係啦。一就係喺個沖涼房嗰、那個一開個簾彈埋佢，同埋個視景咪唔同啦。以前點解不安咧？同埋如果你由四開始玩起嗰啲細路仔咧，講到我好老添，即係嗰啲新朋友咧，其實佢淨係話睇得好唔舒服，佢玩唔到啊。 哦、 因為佢話點解我唔係一隻眼，即係跟住個背脊咁樣去 over the shoulder 啊嘛。佢話唔係嘅喎，佢話點解行下又停一停又去第二度鏡頭影 哦？ 佢新世代玩家係唔習慣呢種， 即係佢哋唔習慣嗰種靜止鏡頭嗰種玩法。 係啦， 嗯， 係啦，係唔慣啊！佢哋話淨係哇好亂，我話。唔係，同埋佢話我根本都睇唔到前面。 嗯、 我話人哋就係要你咁樣，所以你先驚啊嘛。 其實係啊，好似有第三者、第二個角度去偷睇到底你喺度做。 同埋你一兜去到門，你唔到行到門，因為佢唔會轉視點噶嘛。係 啊，冇錯。 但係個喪屍又唔出嚟，你冇得等佢。一個鐘一行，你睇你反而行。 但係聽到聲喎，你又嗰啲喪屍嗰啲行路嗰啲聲，咁啊提高咗一個恐怖感啊。 同埋個腳步聲都冇咗咧，係。一來啦，正常都冇咁搞笑啦。二來係唔恐怖喎。係 啊， 即係腳揾係咪？即係轉入哐哐哐，佢分辨到金屬聲同木唔係金屬地板同木地板嘅分別㗎。 同埋個距離越嚟越近，越嚟越近。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 同埋解謎呢個元素係低咗好多啦。 嗯，冇錯。 所以 Revelation 先至點解話而家嘅神作啦，就係因為佢原本由呢個係咪 3DS 啊？ 係 3DS 嗰度玩起嘅，咁即係話唔係喎，呢個反而係最適合即係回歸原點喎。係 啊， 咁即係先有二隻，即係再有 two， 我覺得呢個都係佢估唔到件事。 不過聽聞嚟緊《生化危機七》，佢話都話係回歸原點啦，都會 keep 翻嚇《生化危機一至三十》嘅靜止鏡頭。咁但係聽住先啦， 希望係 啊，聽住先啦 ，Cat 哥。 期待咯，真係。 咩？同埋又咪你嗰陣話出過全製版㗎嘛？ 係啊係啊，依家全唔知係咪全文啦，定係真咧？咁呢個 news 咧，我好多年嚟都一直都希望發生㗎啦。咁最近終於都聽到係會好似話巨文會落實嘅咁樣咯。希望唔係一個傳言啦咁樣。 咁我想希望佢真係用翻嗰個舊版嘅視點， 係啦， 希望 靜止鏡頭， 係啦， 係啊。 咁所以你諗下，其實睇到佢呢度咧，我哋知道咗呢個新一派同我哋呢啲舊一派嘅。追求嘅嘢唔同，又唔計翹舊嘅，係係，所以點解而家啲漫畫即係日版漫畫覺得好睇？我覺得係有嗰種舊版嗰種恐怖，同埋嗰種困獸鬥，係喺啲鳥不生蛋嘅怪蟲校度啦， 荒島啊咁樣， 係啊，同埋荒島仲有好多模特兒喺度影相， 咁犀利，即係吸引啲男性嘅玩家啦。 天堂島係講嗰啲叫做美女求生戰。著住比堅尼嗰啲咧，女仔咧喺 拍緊廣告嘅， 係啊，拍緊啲 live 節目嚟㗎，係啊。